还有怀柔顶秀美泉小镇、昌平印象山庄、阿尔卑斯小镇、皇后镇度假村等等，都非常有特色呢。怎么样，心动不如行动，赶快出发吧。 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，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玲， 路好心情哦。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，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。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，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，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。北京文艺广播 FM 87.6，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。 小底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。 Showtime。 怎么还不来呀、啊、这车？ 哎，车辆进站来。 嗯， 我现在在车上呢。 哎呀， 车人还挺多的，不过今天天气挺热的哈，你也少穿点吧，不见。 哎，这姑娘挺漂亮。 嗯， 热的，热吗？要不然她开我窗户。 哦，你打开吗？ 啊， 这封死的吧。 哎，先生别瞎弄窗户。 这站人特别多，下去三个，上来七个。 这女孩挺漂亮的，长头发。 这边人更多了，下去一个，上来九个。哎呀，这边可挤了。 往里挤挤，往里挤挤，往里挤挤，还能上一个。哎，走走走，往里走。哎，然后各门口谁也走不了。 哎呦，天哪！ 哎，小刘神。 哎，几位几位，咱们稍微挪挪，都窗户上，大家都松快松快。 哎呦，穿人多哪往哪儿？ 往那边一点，稍微往那儿。您一侧身，就几位一过去。哎，对，好。你们下脚也轻着点啊！你给这位踩的都什么声了？都踩腰上了。 谢谢啊。 还行吧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要不然你坐着吧。 我 那你坐我这儿吧，我站着。 啊、不用不用， 没事。你们还有几站的吗？ 没事，没关系。 哎、都不坐我了。 哎我哎，让这大爷坐嘛。您也老坐这趟车呀、 啊？哥，这 那也 方便左右。 我问你一下，就是电影学院是在金门桥那停呢，还是它前面停啊？ 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是这样，就是大站快车呀、啊，都是北太平庄下车。下车之后呢，您往西走，或者是体育大学那儿下车啊，您呢？往东走。 哎呀，我到站了，下回再说吧。 哎， 三个月后。 哎，哥们儿又来了，我都认识你了，还天天坐啊？ 那怎么了？我也不是说不花钱。 哎，得了得了得了，哎，上车上车，往里去往里去。哎， 车又要到了，门又要开了。 这是谁录的？这是？ 你又来了？你怎么问的？ 今天人还少点。嗯，哟。 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里边，哎，往里走。 里边请，这 里边走，里边走， 是不是以前干饭馆的呀？哎，这也俩座，来坐坐坐， 还没有座呢， 这有座， 就是、 坐坐。嗯，那天吃饭怎么样啊？ 丽丽，我快到了啊。 还有白问了啊？ 啊， 我问那天吃饭怎么样？ 那你提啊，你说前天的 啊， 还行，就同学聚会的。 好。 你毕业多少年了？ 两年多了。 哦， 你呢？ 啊、 哎呦！哎呦呵，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急刹车啊！ 真是没磕着吧？ 没事， 你看那包掉了，帮你捡起来吧。 谢谢。 哎呦呵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急刹车！ 哎，司机喝水，弄他一脖子。 哎，你回来吧， 回 太远了。 我可不得回来吗？我都走哪去了？我都。 行了，不说那么多了。哎，我打听个道。 哎，问我吧，问我。 就是从蛇口再到广州那边。 问道，问道，问道，问道。喂喂。 你不认识吗？ 我就认识这一段，马路公交各管一段。 哎呀，我到站了。 哎，那咱们这回还是 车要进站，到站了， 到站了， 下车下车。对不起，小伙子，下回再说啊。 三年后。 哎呦，兄弟，我算是熟了你了。